医服务，有关服务已经进一步扩展至中医药、复康诊疗服务，自今年二月开展，至到上个月30号，已经有超过240间安老院参加，并提供超过10000次诊疗。政府公布第二批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的医学资格名单，当中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是第一次有内地大学列入名单。名单将为今个星期五刊宪，同日生效，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对至今只有一间内地大学感到失望。有病人組織預計陸續會有其他內地大學獲列入名單，但有多少人來香港屬於未知之數。財經消息，道指跌269點報32910點，標普500指數跌44點報41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34.26，瑞士法郎0.979，加元1.256，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2.29美元，卖出185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密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个礼拜初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亚洲杯2023外围赛，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香港队为争取出战亚洲杯决赛周展开激战，第二场柬埔寨对香港，星期六晚7:15，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香港球迷可以安坐家中，齐心集气同港队加油打气。紧贴亚洲杯2023外围赛， 紧贴港台电视32，齐齐撑港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 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悲与爱。 自我错错结识你，自觉温暖进取，就算 咗好几日之后，咁又翻翻嚟呢一个嘅香港电台，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有我钱佩佩，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6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5月11日噶啦，室外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95%嘅，刚刚听过嘅咧有呢一个谭咏麟加上雷安娜嘅呢一首《暂别》啊。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上眼， 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是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 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未变迁， 所有的爱 所有的爱 都会转 都会转变， 只有倾心的爱常令我温暖，就算见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了，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 黎明加上周慧敏的这一首《真爱在明天》，好，咁啊，唔好讲明天，讲下今天先。咁啊，当然要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嗱，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个天空上边都 OK 嘅，就都啊冇雨啦，咁亦都咧就好似冇乜云咯。但系望一望个天气机咧，好似啱啱就相反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密云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25度啊，相对湿度94%。寻日咧就真系天气麻麻地啦，有黄雨啦，有红雨啦，然之后有雷暴。希望今日咧可以好快跌跌啦。 原相爱千万年，陪着你心感觉远远绵，能令我心中满足，抛开万年。 原相爱千万年，陪着你心感觉似蜜甜，能令我安心放心，我愿迷恋。 早经过 磨练，怀着信念， 今天已如愿，情重爱坚，互相勉，苦亦甜，陪着你心中最是自然。寒夜雪霜飘满天，你是温暖。强健臂弯仿似苦海岸边。 今见爱暖如棉，燃亮我心中爱火，驱走万年。 原相爱千万年，情又似花鲜，爱似蜜甜，能令我心中爱火再度燃点。 情无限深，生不变迁，共你依恋，艰辛苦困中，共你互勉，从不计苦或甜，成败有因，一切顺。 合唱歌曲啊，咁头先咧，本来咧就拎起咗咧就叶振棠嘅一啲嘅精选歌曲碟啦，咁但系咧谂下谂下，呢首咧都系我最爱嘅歌曲之一，咁啊即刻去炒过另外一首。当然啦，呢一首歌咧，可能你听落去以为咧系叶丽仪，其实佢系乌玛尼，当然仲有叶振棠嘅呢一首《相爱千万年》。讲起合唱歌曲咧，呢一首歌对佩佩影响都几大嘅。佩佩第一次踏足香港电台咧，就系嚟攞呢个《流离所爱》音乐会嘅门票。由嗰日开始咧，我好似同港台咧结下咗不解之缘咁样。当然啦，呢两位前辈我都好喜欢嘅，黄海芹、余建明。流离所爱，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亦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真爱，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一

水记忆淡淡过后，心再没有恨愁。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向中原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俄乌战争对全球的冲击正在恶化，可能有16亿人受影响。古特雷斯提交联合国第二份相关报告时说，这一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和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严重而且正在加剧。他又说，对于全球民众来讲，这一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和经济动乱。报告说，估计有94个国家，大约有16亿人口，至少在一个方面严重暴露于危机中，无法应对。世卫组织说，已经有29个非猴痘流行国家和地区向世卫报告超过1000宗猴痘确诊病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猴痘在非流行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风险真实存在，显示猴痘病毒可能已经在这些地区传播一段时间而未被发现，至今未有接获死亡报告。他说，世卫担心猴痘病毒对弱势群体，例如儿童和孕妇造成风险，敦促受影响国家发现所有病例和接触者，控制疫情，阻断传播。世卫不建议对这种病毒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今日将会继续审议有关修例。劳工界及多名议员支持修例，认为可以修补强积金制度的漏洞。亦都有工商界背景的议员认为，面对近年经济及环球不明朗因素，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强积金对冲。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相信，企业和雇主有足够时间作出调整，适应政策。警方拘捕15男一女，涉嫌串谋洗黑钱和洗黑钱罪。调查发现，犯罪集团从2020年1月起，最少使用136个户口，清洗超过25亿元犯罪得益。被捕人士介乎19至56岁，7人是骨干成员，9人是快旅银行户口持有人。警方表示，犯罪集团自2020年起，涉嫌以每个户口1000至2500元的金钱利益，招揽快旅开立银行账口、账户，并要求交出网上的登入名称、密码和银行卡。集团收取犯罪得益之后，经过多次银行转账，之后转账至骨干成员的户口，从而洗黑钱。财经消息，道指跌269点，报32910点，标普500指数跌44点，报4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8，日元134.27，瑞士法郎0.978，加元1.256，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3.17美元，卖出1853.89美元。

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 许多旁人说你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你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真可惜，说要吻我的还未吻，自己就似梦中苏醒。 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广义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 许多旁人说你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你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 许多旁人说你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我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有时爱咧，真系要勇敢去爱，冇考虑太多。做野孩子，其实有时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好，刚刚带嚟咧有邓建明 Joey 加上黄丹仪翻唱杨千嬅嘅呢一首歌《野孩子》。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唉，落雨落到几时呢？落雨的时候呢就好想快啲天晴，太阳高高挂的时候又想落返啲雨，可以缓和下嗰种热嘅气氛。 风又再吹，像要匆匆吹醒我，从没有时间陪着你看每天过。 星又再闪，像你一般关心我，无用说明白你，其实你对我不错。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婚宴，从这里去真爱，这之间多 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寒雨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一不可再能遇上，能碰上，全部爱献上这一个。 心又再想伴你一生的方向，能信去我亦去，其实你我也欣赏。 这段迷人的爱在这里发生过，留神地阅读心内，同再创造情歌。一起真的不易，从这里去到将来，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 两个世界加起爱更多， 心中的呼吸都会与你相爱， 风声凄凄楚楚，相拥一起声声爱我，爱千生千世，岁月何其多。一起分的不易，从这里去到将来，这之间多少哭笑，多少风雨，才觉更精彩。一起真的不易，何以对我最深爱，对不起一声盼望，疏不可以改，无再负一生自爱。 一起真的不易，苏永安加上汤宝如的这首歌，哇，真的好久没听了，咁啊，听落咧又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吓、啊、唔知点解咧，即系每一次咧播苏永康嘅时候咧，我都会谂起佢同彭嘉丽嘅一首歌。当然谂起彭嘉丽首歌，就唔系谂起苏永康，系谂起另外一位一位主席啦，系嘛？咁知道大家有冇喺呢个呢一、這个嘅电脑上边，可能都睇过呢一段片咧吓。要揀张学友嘅合唱歌曲真係好难揀，因为佢真係同过好多女歌手合唱过。尤其是当年呢宝丽金嘅一班小花啱啱出道嘅时候，一定会同张学友合唱歌曲。咁除咗你话小花之外，仲有佢。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没你的最美。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 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味，不一定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有加上陈慧娴的这一首接近，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58，接近六点了。那阵间六点钟就当然会有新闻简报啦。回来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一阵间今天星期四就会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了讲这个肠癌。如果都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就要留意今天会继续就着肠癌和大家讲解一下究竟肠癌是怎样的，还有这个检查方面是怎样呢。一阵间就可以留意林家安医生的讲解了。不过有一样东西更加就是要留意的，就是虽然疫情好像缓和了一点，但是近排也都反复了一点，所以大家尤其是来紧的周末大家都要小心点保重下，要做好你的防疫措施。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可以到抗疫疲劳当中，但是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是必须要的。还有一样必须要就是听新闻。 学生和33名教职员来自87间学校。另外医管局并没有情报新增死亡个案。天气方面，本港的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 林医生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即系呢个预防癌症咧有啲坊间嘅传说咧，究竟系即系系点样？即系你用呢一个嘅专科医生嘅角度去同我哋大家解释咗一次啦。咁啊，讲起肠癌，大家都好担心。担心啦，系咪？咁啊，尤其是咧，当你如果发现屙血嘅时候，第一个联想到一定系弊，一定系有肠癌啦。咁究竟屙血系咪就系一定有肠癌先至会屙血嘅咧？ 呢个问题其实都困扰好多我谂收音机旁边嘅人士啦。咁固然有肠癌咧，最常见都系屙血啦。咁但系调翻转嚟睇咧。屙血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腸癌的，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譬如其他問題好像痔瘡、啊、腸炎、啊、那些情況屙血的情況其實都很普遍、所以其實都要看回整體的病歷啦，有沒有其他的不舒服啦，那加加埋埋我們才可以決定需不需要做一些再做多些檢查的、那其他的不舒服譬如說大便習慣改變啦、或者那些大便的形状都改变了，即譬如很常见话，如果直肠有癌症，咁成日想去厕所啦，咁而由于直肠嗰度有癌症咧，咁嗰啲大便其实变咗好油条啊，或者甚至有血，有血之外咧，亦都有啲黏液啊，即我哋叫 mucus 咁样，咁嗰啲我哋就会担心啲咯。 咁系咪即系话本身有一个系便秘开嘅人？佢突然之間唔便秘，日日都有得屙喎。咁其實係咪就要留意一下？或者佢本身日日都屙噶啦，可能一日屙幾次嘅。咁但係佢可能幾日都唔屙，咁就又要有啲擔心咧。係咪咁講咧？ 係啊，呢啲要特別留意啊。特別係如果嗰位朋友去飲食習慣冇明顯改變，而嗰個大便習慣有咁明顯嘅改變咧，咁呢啲都係一啲警號嚟嘅。 咁但系我曾经都听过朋友仔讲啦，肠癌呢啲嘢唔系一朝一夕咁样形成嘅，通常咧后生嘅唔会有嘅，上咗年纪先有。你睇下政府嘅筛查都要50岁以上啦，后生唔会有嘅，我哋可以乱咁嚟放纵，系咪确实系嘅咧？即系后生就唔会有，净系得上咗年纪嘅朋友先至有呢个风险嘅咧？ 嗱，其实都讲得啱嘅，因为大部分喺香港嘅病人。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啦，俾啲資料你喺香港腸癌嘅發病年齡中位數咧，男性就係68歲，女性就係69歲。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大部分病人發病嘅時候咧，已經60、70歲噶啦。咁但係咪話細個就可以任意放縱咧？咁又唔係嘅喎。咁你講得啱，即係腸癌形成其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咁我哋講緊大部分嘅腸癌咧，都係由一啲息肉慢慢演變。而有病變啦，再變成癌症，甚至話走散咗。咁呢個過程咧，確實係講緊可能10幾至20年。咁所以呢啲人，如果我哋話60、70歲有癌症咧，其實如果你推前10至20年去有做腸癌篩查，或者佢哋飲食健康好啲咧，其實已經可以避免呢啲患癌嘅不幸啦。 咁即係話，即係都係。哥哥姐姐是机会高一点的，不过不代表后生的没有机会。咁因为都看过。 但是后生的时候积落的东西呢、老了就发出来了。 是。咁但我亦都看过一些报道呢，说成日喝一些珍珠奶茶，或者呢成日吃即食面就最容易有这个大肠癌了。哇，咁是不是后生那些主要都是因为飲食不好，所以就很容易会诱发出来呢？ 飲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很长期的，就不是说今天你肚饿吃个杯面喝杯可乐放纵下你即刻就增加患癌的机会。我们是讲一个长年累月的时间那个飲食习惯。刚才提过的珍珠奶茶提过的杯面其实都是属于一些高热量高糖分 或者一啲高鹽分嘅東西，咁其實本身都係增加唔同癌症嘅機會啦。 嗯，咁所以咧，大家都係都可以飲，不過咧就即係唔好飲得咁密啦，係咪？好啦，咁啊想講下啦，即係頭先又講，即係腸癌唔係一朝一夕形成啊嘛，都可能經歷可能十年或者以上嘅思考，先至會演變成為呢一個嘅癌症啊。咁係咪即係話我哋應該要預防勝於治療？我哋即係成日都提醒自己啊，我應該咧就每年都去 check 一次條腸啦。咁咧就等我安心啦。定係喂，其實我五年 check 一次，定係我有啲咩指標去 check 住自己個身體呢一條腸有冇呢啲問題出現呢？ 咁呢個咧就要提高大家嘅意識啦。咁腸癌係完全可以預防嘅，係完全可以預防，絕大部分可以預防。咁但係點樣預防呢？其實個方法都好簡單。咁你參考我哋衛生署嘅大腸癌篩查計劃啦。其實基本上50歲以上咧，你測試一次大便潛血，咁冇嘢嘅話咧，其實兩年後就會再 check 一次，都冇嘢嘅話咧。咁再定期檢測就 OK 㗎喇。咁但係如果你話第一次就唔好彩所謂中招啦，已經見到大腸嗰個大便入面有潛血呢，咁都唔使驚住，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有流血唔一定有癌症啦。咁如果有潛血呢，咁我哋就做多一步，除咗 check 嗰個大便之外呢，就要做內窺鏡去睇啦，咁睇清楚個腸道入面係點樣，有冇啲息肉啊，有冇真係癌症咁樣。咁呢啲就係唔同嘅病人做嘅方法唔同囉。咁我哋剛才講過，譬如話純粹大便潛血呢，其實一般嚟講兩年做一次都 OK 㗎啦。咁如果大腸鏡篩查呢，講緊其實你第一次完全冇嘢嘅話呢，其實五至十年後先再做都得，即係如果你一直冇病徵。咁當然你話如果第一次做大腸鏡已經見到有啲息肉呢，咁就要跟返個息肉個風險啦。咁有啲高風險嘅息肉呢，你可能一至三年你要再重複一次囉。低風險嘅息肉呢，其實三至五年重複一次。咁所以其實方法簡單，清清楚楚，最緊要就係做嘅啫。 係啦，咁另外啦，聽講做呢一個嘅腸鏡好辛苦㗎喎、哦。咁同埋呢係喺個肛門然之後伸入去㗎。嘩，聽到都覺得好似好唔舒服咁樣。確實係咪真係好辛苦㗎 呢？其實而家呢，即係我諗呢個印象呢，就係講緊可能大家熟悉腸鏡嘅時候，可能已經係十幾二十年前聽過呢個名。我哋話生拆㗎喎，夾硬懟落去呀，或者用啲字形容得大家好驚啦。跟住啲醫生又唔用麻醉咁樣。咁其實唔係嘅，而家嗰個照腸鏡其實好舒服㗎啦。一般嚟講你會有啲 sedation 啦，即係我哋話令你好似瞓著覺咁啦，或者有啲監察下嘅麻醉咧，近乎已經好似全身麻醉咁噶啦。其實一二三你瞓著之後咧，到你醒翻，佢同你講佢做完個腸鏡，有息肉都幫你攞埋噶啦。咁不過大部分人辛苦咧，今時今日其實係驚預備做腸鏡之前你要射。 哦，即系要射干清晒里面冇晒任何嘅便便喺入边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嗰一 part 咧，即系有啲人会觉得辛苦少少啦，即系成日，即系起码你有半晚咧要 不停咁样去厕所，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除咗你讲呢啲传统嘅方法，会唔会即系可能咧，好似我听讲有啲可食粒药落去，跟住咧佢会自动走出嚟咁样，跟住就有个相机喺入边影咗好多相，系咪都有呢啲嘅科技喺度噶？ 嗱，其实新方法都好多嘅。头先你讲嗰啲咧，我哋叫药丸镜头啦，或者药丸内窥镜，即系 capsule 嘅 endoscopy 啦。咁佢大部分时间咧，其實是主要看看一些小腸的情況的多一點。因為大腸、食道和胃其實這幾部分是可以用內窺鏡很清楚很簡單地看到。但是中間那一撅的小腸其實一般內窺鏡去不到的。所以要找一些 capsule 或者些藥丸當你吞了去去行勻你條腸再去影相咁咯，咁實際上用嘅時間咧又唔算好多嘅，即係唔係大部分病人需要。另外一個方法可能會多啲講咧，就係話頭先佩佩都提到，如果做內窺鏡好核突嘅喎，好尷尬嘅喎，要喺肛門嗰度即係擺個鏡入去，咁有啲人唔中意嘅，咁佢就做一啲我哋叫 CT， 即係斷層掃描嘅腸鏡，咁佢其實咧就好似你平時做電腦掃描咁樣，咁。 將嗰啲影像合成啦。電腦掃描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唔需要有任何嘅內窺鏡放入身體入邊啦，只要你瞓平喺嗰個機器入邊，佢就會掃描你身體嘅影像。咁呢個電腦掃描搶鏡到底係乜咧？就是、用電腦掃描嘅技術，將搶嗰個影像去合成啊。咁變咗咧，即係你睇翻啲圖片，就好似啲小朋友打機嗰啲圖片，一啲 3D 嘅影像。你可以睇到條腸邊度有息肉啊，邊度有懷疑嘅情況。咁呢啲就放一啲病人其實真係好唔想做腸鏡，或者做腸鏡有風險嘅病人。咁但係個問題呢，就係話如果佢見到有唔妥嘅地方呢，其實最終都要做腸鏡嘅，只不過佢減咗一重。如果佢冇嘢咪冇嘢囉，有嘢其實個腸鏡都難以避免㗎啦。 即系头先你讲话，如果喺做肠镜当中你见到有息肉嘅话咧，其实医生都系会帮你顺手切割埋佢嘅。嗱，咁讲紧息肉咧，我知道有分为有问题嘅息肉或者冇问题嘅息肉噶。咁系咪切出嚟之后，其实那个息肉系需要化验先知道佢究竟系有冇问题嘅咧？ 嗱，切出嚟嘅所有嘢咧，其实都需要化验嘅。即系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就话啊，嗰啲病人喺唔知邊度做咗啲內窺鏡，咁話醫生攞咗，跟住嗰個樣本就抌咗咧。咁呢個咧，今時今日已經唔可以接受噶啦。咁通常我哋攞得出嚟嘅樣本咧，就要俾病理學家喺顯微鏡下去睇清楚。咁呢個睇清楚有咩重要咧？就係話你大家明白，唔係我喺腸鏡入邊見到嗰粒嘢硬硬殘殘咧，佢就一定係硬，或者見到嗰粒嘢好平滑咧，佢就一定唔係啊，肉眼係分唔到嘅，係分唔到。咁我哋需要喺顯微鏡下病理去睇，咁再去分析頭先所謂你話高危嘅息肉啦，或者低風險嘅息肉啦，甚至話喺個息肉入面我哋已經見到一啲癌症嘅病變。 咁即係話如果經過呢一個化驗冇問題嘅，咁就可能幾年後再自己翻驗一次啦。萬一切出嚟嘅息肉係有問題啦，咁即係話係咪癌症嘅前期，定係已經即刻確診佢係癌症呢？ 如果喺冇病徵嘅情況之下咧，切出嚟嘅息肉細細粒咧，其實就算確診癌症咧，大家都唔使驚住嘅。因為好多時正正就係呢個腸鏡嘅好處啦，就係希望可以發現到一啲早期癌症。咁所以就算確診咗咧，一般嚟講我哋都要做翻一啲標準嘅檢查。所謂的分期的檢查，分期的意思就是看下那個腫瘤它有多大啦，有多深啦，有沒有走到去附近的淋巴啦，或者其他身體的器官，然後才可以對症下藥。所以大部分我們其實在衛生署那個大腸癌篩查計劃裡面呢，其實都看到個趨勢呢，做大腸鏡篩查發現的腫瘤呢，其實是會比你有病徵時發現的腫瘤咧，係早期啲嘅。 咁即係話咧，都係嗰句啦，就預防係勝於治療啦，同埋咧就係檢查身體咧係非常之重要，唔好等有病徵出嚟先至去嗱嗱聲揾個醫生咧，咁就可能已經係有慢咗一步嘅時間啦。好，咁今日咧都講咗好多咧關於腸癌嘅一啲嘅檢查方法啊等等啦。咁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就想請阿林醫生咧繼續講解下呢一個嘅腸癌咧，究竟有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好嗎？好，今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送走了林医生之后，再次提提大家，如果年过五十岁的朋友你又未照过肠镜的话，政府有一个筛查的检查的详情，可以浏览这个的网上面的资讯，或者去你就近的医务所，或者你看看家庭医生去咨询一下的。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又要同你哋讲拜拜。不过唔紧要嘅，因为离别系要准备下一次我哋嘅再相逢啊嘛，系咪？再相逢嘅时间将会系听朝早嘅五点钟，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空气中同你见面。当然继续系清晨爽利节目啦。好啦。 时间真系差唔多，去到六点半啦，要同你讲声再见，明朝早清晨爽利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俄乌战争对全球的冲击正在恶化，可能有16亿人受影响。古特雷斯提交联合国第二份相关报告的时候说，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和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严重并且正在加剧。他又说，对于全球民众来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和经济动乱。报告指，估计有94个国家，大约有16亿人口，至少在一个方面严重暴露于危机中，无法应对。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话，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北顿涅茨克市大致上处于俄罗斯控制下，而另一个城市利西昌斯克遭到巨大破坏。盖代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控制了北顿涅茨克市大部分地区，工业区仍然在乌方手中，只是在城内爆发巷战。他较早时说，乌军不会投降，但不排除撤退至更有利的位置。中国援助柬埔寨的云阳海军基地升级改造项目举行开工仪式，中国驻当地大使王文天和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共同出席。王文天致辞的时候说，云阳海军基地升级改造项目是中柬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第三方。他又批评个别国家持续炒作抹黑中柬之间的正常交往合作，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对柬埔寨肆意实施单边制裁，粗暴干涉柬方内政，中方坚决反对。迪班表示，项目有助提升柬埔寨国防能力，特别是海军战斗力，有助提升柬军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个礼拜初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9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取消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昨日在立法会二读通过之后，今日会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然后三读。劳工界和多名议员指机制已经冲走500多亿，应该尽快修补退休保障漏洞。商界议员就指，面对疫情和环球经济不明朗，现阶段不应取消对冲。一阵听他们怎么 说。政府是公布第二批认可医学资格名单，亦都首次包括内地的院校。有医生组织就认为，非本地培训医生要在本港行医，始终都应该是接受本港的执业资格试，才可以确保质素。有病人团体就关注到，究竟最终会有多少的内地和其他国家 的医生是会愿意透过这种途径来香港行医。一阵间会讲下。 日本由明天起重新开放低风险国家和地区的 旅行團免檢疫入境，但規定要購買涵蓋新冠病毒相關的醫療保險。而旅遊業界就指日本簽證系統星期五才讓旅行社登記，原定15號起行團要延遲出發，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政府展開優化膠袋徵費計劃，還建議每個膠袋收費由現在最低5毫提高。